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独孤篇》第二集。两年后的一天，独孤行下山买盐，从这里下一趟山，来去路程有好几天。等独孤行回到家的时候，他目瞪口呆地看到自己与陈泽明栖身的茅屋被烧成了一堆废墟。独孤行身上的盐袋落了下去，洁白的盐粒洒了满地，和对面黑漆漆的焦木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正茫然的时候，一只手轻轻拍到了他的肩头上，他转过头，看到陈泽明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大人。 他口气中带着疑问和焦急，陈泽明摇摇头，示意他不用追问。 我要离开此地了，如今朝中急召我回去打仗，这屋子烧了也好。 独孤行怔怔地看着陈泽明。 如果只是要走，为什么要把屋子也烧掉呢？ 陈泽明将一个装满银两的荷包塞到了独孤行的手中。独孤行打开口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那光亮闪得他心里发慌。只要收起来，他可以买块地，过祖辈们过惯的生活，如同他死去的父母、死去的瞎眼爷爷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也是一生。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够安乐到老，儿孙满堂。独孤行抬起头来，把荷包递了回去。 我要跟你去，大人。 陈泽明似乎并不惊讶，打量了他半晌，突然微笑起来。独孤行因为那个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的独孤行还不知道陈泽明到底是个什么人，名将之类的词还没有来得及在他年少且见识不多的头脑中形成概念，但他已经预料到跟着这个人，自己的人生将会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恐怕是父母或者瞎眼爷爷他们想都想不到的生活。陈泽明代表着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今那一切朝着独孤行展开了一扇窗，他想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他想见识更多的人，过更加不同寻常的人生，哪怕代价再大，也不枉费人间走这一遭。独孤行就抱着这样的信念，成为了陈泽明的贴身卫士。多年后他再回想起来时，才明白这些当初看起来如同儿戏般的预感，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他们一一都印证了。从军后的独孤行也依然是一个寡言的人，军营的生活虽然单调，但遇到的人却来自各方，形形色色。独孤行努力适应了这一切，却始终做不到与人应对的时候游刃有余。那几年的流浪生涯和在山中的岁月已经将他的性格基本定型，他成了一名冷峻的军士。他的人缘说不上好，除了跟陈泽明在一起的时间，他通常都是独来独往。好在独孤行武功够强，而在军队里实力就是话语权。18岁的那一年，独孤行遇到了他生命中最大的劫数。对方和他的性子完全相反，动不动就口若悬河，这使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独孤行从来都是以倾听为主，但他从不介意，一个愿意说，一个愿意听，其实也是一种挺不错的相处模式。但事后一点点回想起来，独孤行最恨的就是他不知道杨如钦从头到尾对自己讲过几句真话。那时候著名的庚午之变刚刚尘埃落定，陈泽明囚禁了刻薄寡恩的前任君王萧定，并辅佐荣王萧瑾登基称帝，一时间权倾朝野。独孤行身为他的亲信，亦得到了封赏。在获得了四品官衔之外，他受命镇守幽禁废帝的静华宫，这不是常人可以得到的任务，他表明了自己与陈泽明的关系有多么的不同寻常。杨如钦应该是很早便看清楚了这一点的含义，才会有后来的频频接近。独孤行对杨如钦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那个时候他躲在屏风后面，身后是拿着尖刀的兵士。屏风外，陈泽明正与杨如钦对酌。 杨如亲是萧定的旧臣，多年前挂印而去，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却选择了回京。陈泽明对这个人的归来充满了警惕，他有心思趁此刻一举将对方抓获，但最终没有这么做。杨如亲早在若干年前就以才子之名声震天下，是士林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陈泽明刚刚做过逼宫这样忤逆无道的事情，虽然后来凭借萧定火烧后宫的旧案勉强平定了天下悠悠众口，并及时辅佐萧瑾上位以示自己没有野心，但别人信不信却不是他能掌控的。天下谣言未平，官场中人心神不定，这种微妙的时刻若是再无端的将杨如亲锒铛下狱，士林人心不稳，必然再起风波，届时爆发的舆论只怕将会对自己相当不利。陈泽明不想冒这样的险，为了一个已经无权无势无兵无钱的文人掀起这样大的浪似乎不值得。独孤航不明白陈泽明的这些心思，他看到的是杨如亲在单身赴会之后一边面不改色地与陈泽明道别，一边点破屏风后的伏兵潇洒而去。独孤航是个武人，武人对这种临危不惧的胆色和气魄总是会忍不住高看一眼，这样的好感使得独孤航在第二次偶遇杨如亲的时候并没有拒绝对方的宴请。杨如亲半醉半醒地拉着他上了酒楼，独孤航把本来出鞘的刀压了回去。他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挺有趣，不需要自己多说什么，杨如亲自己就是一台戏，他们的交情就此开始。不久之后，杨如亲营救萧定的计划失败，陈泽明获知杨如亲是此事的主谋，立刻下了追杀令。独孤航听到这道斩杀令的时候忍不住有些发愣，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居然能做出这么凶险的事情，他有些迟疑，但反复思量之后他依然领兵出发了。他是陈泽明的部下，服从是本能。追到华安寺的时候，杨如亲早就已经人去楼空，独孤航既觉得诧异，也无端有些轻松。当他返回自己住处的时候，才真正吓了一跳，被他手下们四处搜捕无果的杨如亲正在院门外的小摊上喝牛肉汤。这院子是陈府的一处旧宅子，独孤航此刻已经是有品级的官员，与士兵们一同混在兵营里显然已经不合适，但独孤航在京中没有亲属，也没什么落脚地，于是陈泽明将他借给独孤航暂住。这地方偏僻，平时少有人质，杨如亲之前找他喝酒时倒是来过一次。 既然你已经自投罗网，身为军人军命难违，也只能抓了你去见大人了。 杨如亲露出吃惊又恍然的表情，似乎这会儿才想起了他的身份。 独孤兄弟既然开口说了这样的话，我自然也不会为难朋友。 独孤航冷冷看了他片刻，有些踌躇。 废帝对我恩重如山，我哪怕是没能力救他逃出升天，可也只能尽力试一试，哪怕真是为此丢了性命，我也并不后悔。 正是这句话导致独孤航最终改变了心思，如果落难的是陈泽明，自己也会这样不顾生死的去救。这种偶然间闪现出来的雷同导致他莫名的生出了些恻隐之心，加上他对这个人本来的好感，这一夜独孤航让杨如亲留了下来。外头自己的手下官兵还在四处搜捕这个人，而院子里他和杨如亲就住在林间。第二天早上起来，独孤航立刻发觉了这画面的荒唐之处，然而要他立刻叫人进来抓人，他似乎也抹不下这个脸。他惴惴不安地去见陈泽明，一整天都心惊胆战，唯恐自己一不小心就泄露了这个消息。可陈泽明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安然无恙地过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最后他开始习以为常。独孤航常常要入宫述职，以前回家的时候打开门，院子里黑漆漆的，说不出的冷清，这时候回来总有间屋子里燃着灯。独孤航不知道那有什么不同，但他确实觉得不同，似乎连院子里的风也显得柔和了一些。 最初杨如清还不敢随意出行，后来风声过了，便也开始忙碌起来。他在京中的旧识颇多，串门串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独孤航回到家中，一整天也见不着他人。好在杨如清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独孤航躺在床上听到院门轻响，就知道是杨如清回来了。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